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酷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期话题呢叫做说说那些父母反对你们在一起的理由。好像这件事是我们在爱情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、啊、 嗯，只要是自由恋爱可能都会遇到吧，除非是相亲的那种、 嗯、可能你觉得挺好的，但是爸妈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。 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的难过，两个许多年的。 分享一下今天的歌吧，第一首歌叫做我们都被忘了，来自谢安琪。 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浓浓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漫长有始无终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，有怎样的被反对的理由。嘻嘻哇哇我他说呢，因为他爸抢走了我爸的初恋，所以我爸坚决不让我们在一起。 上辈的恩怨， 真是不要让上辈的恩怨纠缠到这边来。 嗯，这个朋友他叫做 Hell's My Dream， 他说呢他是个男的挺不错，而我也是，所以爸妈不同意反对我们在一起、 哦、原来是性别相同啊。远山里的南瓜先生他也是同样的问题啊，他说我喜欢男孩子呀，我也是男孩子。 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浓浓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就成寂寞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。 这两个听众一样啊，经历。 对，那家长肯定是不会同意这样的事儿发生的。 也没准吧，开明一些的会理解的。 很难啊。 破安潘潘他说，他爸是我舅，我妈是他姑，至今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和表哥谈过一段时间（括号我是捡来的）。他一回去跟他爸说我俩交往了，他爸就让我们断绝联系。 我的天呀，简直就是像电影一样来到了现实社会里、 嗯、很狗血， 太可怕了。 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谢娜的《给不了的幸福》。 乔哥的乔他说呢，其实被家长反对的大多数理由一定是没有门当户对。 嗯， 我记得在这个留言下边还有人说，只要是有钱大家都会同意的。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，上学的时候父母反对我和任何人在一起，上班了呢父母觉得我只要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是呀，就是韩寒之前讲过，现在中国的爸妈都有一个通病，说上学的时候反对恋爱，一个恋爱一个那个异性的手都不能牵，但是呢一毕业之后巴不得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金龟婿娶自己家闺女。 对对对， 哪有这么好的事呢。竟然终于承认我的无知，不如就把我当成是一个替补，每天陪你散散步，也算是小小的幸福。 美美的心情她说呢，父母反对外地的，不许找外省的，其他的都还好 啊，不远嫁不外嫁。无敌小手哆啦 A 梦他说呢，因为他父母嫌弃我个儿矮，撑了4年的异地恋，最后到这个点还是分开了。分开2年多了，他单身我也还是单身，就这样成了永远的陌生人。在路上碰到呢，就算背影或者身材很像的人，心里都会不自主的抽动一下。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他还好吗，想念和思念变成了永远的不能再见。 对，就是一些外在的原因让我们本来很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，这是一件多么折磨人的事儿。吴小镇的咖啡店他说呢，他妈妈反对，说白了还是因为我没钱。 嗯，还是物质上。 对，比较现实嘛，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物质条件比较好的男孩子。 嗯，有些地方嫁闺女啊会跟男方要彩礼钱。 嗯，对， 然后男方可能就会承担不起。屁屁银杏子他说呢，因为我长得像他爸的初恋情人，他妈死活不同意。我估计他爸应该会很同意吧。 就他了，儿子就是他。我的无知，不如就把我当成是一个替补，每天陪你散散步，也算是小小的幸福。下一首歌叫做《对嘴》，来自周笔畅。 5819他说呢，我妈说他们家太有钱了，我们这么普通的家庭根本配不上。4年过去了，我现在想起来这句话依然会感到很自卑。现在我的妈妈已经忘记她说过这句话了，但是呢这句话给原本就自卑的我带来了很深的伤害。 嗯，确实，不过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，不管是心理还是能力上。是思念，他说呢， 他妈说我太瘦了，怕我有病不孕不育。 就是现在的婆婆就 想的太多了。 对呀、啊、根深蒂固这种传统老旧观念，就觉得说媳妇儿娶过来要怀孕要生孩子， 就目的性很强啊。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结合就是因为爱情嘛。 对，不要考虑那么多有的没的的问题。 季小姐她说呢，她父母说我们家没有儿子，我们以后老人的负担会很重，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思想，然而她却听信了。她没有勇气给我承诺，她各种怕各种担忧，最后决定放弃我。我挽留过，哭过，痛过，挣扎过，到头来呢发现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不够爱我的理由吧。 嗯，也是，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会义无反顾地跟你在一起，站在一起，一起去面对这些问题。追随，想不通的丢了玫瑰头也不悔，嘴巴说无所谓，无所谓，眼睛说你不配，你不配。小风筝1314，他说呢，因为他父母和姐姐介意我是单亲，因为我家境一般，因为我太瘦，因为我不善言辞，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子，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他们不喜欢我而已，我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的儿媳妇标准。那个时候我和他偷偷的联系，他姐姐各种难听的话语向我袭来，逼迫我们分手。那是最漫长最难熬的一段异地恋，也是我的初恋。那么煽情，那么伤人的虚伪，我没解释够真心才值得追随，想不通的丢了玫瑰头也不悔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老歌了，叫《渔人码头》。 嗯，雨宁熙他说呢，我妈恨不得早点把我嫁出去，要是有那个人他们大概不会反对， 只要是个男的就好了，赶紧过来。花姑娘的花花他说呢，说我太安静太乖了，不会说话，我乖怪我咯。 我觉得乖乖的女孩子多好啊。周一哦，他说呢，800多公里，8个小时车程的距离，他爸打电话给我说舍不得女儿，说一起坚持，我规划着未来。他告诉我不想让父母伤心，分手不到2个月接受了相亲对象的求婚，他要结婚也是从好友处得知，昨天是我们分手1周年，如今还和他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不舍远嫁，他在距我2000多公里以外的槟城。 Love yourself 他说呢，我妈说当狗都当了20多年了，还是当狗适合你，别害了人家了。 你妈这不是反对，是 损你呢， 对，调侃你。 嗯， 多么愚蠢是我，多么爱你是我，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。 他说呢，因为现在大学呢是异地恋，觉得不现实，因为我妈更中意我的另一个男性朋友啊，就是有父母有看上眼的男生了。 哦、对对对，哎，你这个朋友不错，这也挺尴尬的。作为你的男朋友的话，真的挺尴尬的。 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妈妈既然有心里有合适的人选，应该早一点说嘛。 嗯，对。 让自己闺女谈了，然后呢，才觉得 又那么纠结。 对呀、啊，又要拆开掉。 哎，人生好多无奈。小杨是名好同志，他说呢，我喜欢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，我们以前是小学同学，但是没在一起。几年前当兵走，他送过我，然后我妈我姨见过他一面，现如今总是问我他上学怎么样了，最近联系了吗，关心得很，他们很支持，但是我们没有结果，问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嗯，还是家里人一头热呀。 这还家里人看上了，但是反而这个你们两个没能够在一起。我觉得人生中的无奈怎么这么多呢。 喵大侠他说呢，因为前男友不够珍惜我，父母看着生气，经历了漫长的空窗期，最后呢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爱人，并且呢在父母的祝福中结婚了。 嗯，挺好的，遇到了珍惜自己的人， 祝福的爱情挺好，挺圆满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许佳莹的《失落沙洲》，很喜欢的一首歌。焦鱼他说呢，他是回族，我是汉族，所以父母 民族不同， 对，所以父母不让你们在一起。 贪得他说呢，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不念书了，我妈怕我跟他跑了，所以不要我们在一起 啊。 也是呀，以后这个学历水平不一样怎么谈恋爱， 对，可能也在一起没有那么多话可说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老爸现在哪里反对，基本有种贱卖闺女的想法了，恨不得送免费送，我今年才23呀，弄得我很尴尬。 对，父母可能也是被现在社会上这种大龄男女青年啊，剩男剩女啊搞怕了，就怕自己家这个孩子最后剩下个怎么办。 嗯， 小不正经妞他说呢，他姓沙，是沙沙子的沙，我姓杨，然后呢说因为哦加在一起有点像沙羊、 啊、 可笑的原因。 这个也太搞笑了吧。 嗯，记得以前古时候古代社会还有各种算这个 八字什么的， 天干地支啊、 嗯、 还有现在流行什么算星座呀， 嗯， 还有就是哎就各种有的没的吧，反正有的时候家里事儿多的话还真的是挺让人为难的。 对，就像这个朋友说的，他叫做夏木影，他说老家就比较迷信，算完我俩八字呢，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凶魂，老爸老妈坚决不同意，现在我们还在说服中，祝我好运吧。 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。 以后的话你可以请一个这个自己雇的人、 啊、 然后说 雇一往好的说， 对啊。小小龙他说呢，女朋友年龄比我大 啊，也是啊，这个女孩比男孩大的话可能确实确实在传统观念里会有一点奇怪的，而且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相比的话，同龄的男生都要比女生不成熟一点、 嗯、 可能家长考虑的也是对的。 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，除了你之外的依赖，还有谁能叫我勇敢？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 他一首歌也是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林俊杰的不流泪的机场。 嗯，挺老的一首歌，但是很喜欢、 嗯、 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，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，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，爱是 鲁佳喜他说呢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保持让他人对自己长久的喜爱，我们自身呢也无法保证长久喜爱一个人，尽管我们常常做出承诺，因为呢实际上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，瞬息万变才是本来的状态，但我们却对世间一切关系抱有期待，一旦落空便会陷入痛苦。 嗯， 不流泪的机场，累积或多或少的伤，或真或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 王妙宇，他说呢，大概就是悉心照顾了20多年，不想那么轻易的拱手让人吧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会有那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对，就觉得只要是有一个人喜欢你，或者要跟你在一起要结婚什么的，就爸妈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条件反射式的排斥。 嗯， 实际上再坚持坚持可能就好了，让他们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。 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条留言了，来自于326莉莉安，他说呢，可能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只能看到他对你的好，而父母呢会考虑他的自身条件、家庭啊、事业，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你幸福。 嗯，对，其实父母考虑的也都是为你好嘛。但是如果你们觉得真的能够在一起幸福的话，也可以试着去多跟父母沟通，让他们排除那些顾虑。 嗯，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过得更好在一起。 对，希望每一个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人呢，对爱情都有一种勇气吧。 对， 希望大家能够冲破一些有的没的障碍，然后勇敢的走到一起。 对啊，勇敢的和你爱的人走下去。那好了，这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嗯， 我们下周再见。 嗯，好的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 拜拜。 藏在门外，让太多陌生的夜晚让我困扰。若你能了解，我会向你怀里靠。爱在万里城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。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几场幻想，或多或少的伤，或真或假的谎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